以东44公里，震源深度16.2公里。台北市区震感明显，暂时未有受伤和损毁报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严厉驳斥美国和日本等以人权为理由对中国进行攻击。新华社报道，在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王毅围绕东亚合作发言后，美日等个别国家提出有关新疆和香港议题，王毅要求第二次发言，指出美国等国家利用多边平台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攻击抹黑，这些陈腔滥调本来不值一驳，东盟各国亦无附和，但出于对等原则，中方当然有权利予以驳斥。王毅指出，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选举制度的改革，恢复香港稳定，完善香港法治，确保香港居民和所有在港各国人士的正当合法权益，令一国两制得以行稳致远。七成香港民众对当前局势感到满意，反问美方等是否想让香港重回混乱动荡，是否想让港独势力再次上街。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9点，升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66美元，卖出1,811.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4，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卢碧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8点，卢碧集结在汕头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广东东部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1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加龙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加龙村。咁另外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啦，石硖尾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嘅慢线咧需要封闭啊。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嘅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就正常，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御龙山。咁后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龙尾咧就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呢就未消散啦，排到去大榄上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8月1号就开始拿第一笔的电子消费券，见到整个情况畅不畅顺呢？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我们都留意到呢，是在初头有某些的营办商的平台有少少挤塞了，但是其实很快都改善了问题，大致的情况都畅顺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嘉宾杨文睿。 我似乎有个印象咧，就香港人唔系好多人知道有样叫智慧城市嘅。 旧年年底我哋出咗智慧城市蓝图2.0啦，咁成个社会就开始好热闹啦。近排咧比较热闹嘅就系攞呢个消费券啦。咁你冇一个智慧城市嘅数码基础，其实你做唔到嘅。 8月11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5日，43岁地盘工人初步确诊，怀疑属复阳个案。 政府暂停广东省以外地区透过回港易返港免检疫安排。 港大禁止所有上月7日参与学生会评议会会议学生进入校园。 澳门全民检测首日，大批市民排队，健康码难登入，何一成致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10分，你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和粉岭新围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奥运咧话咁快就倒数得翻几日啦，见到港队嘅李慧思咧，寻日就系出现喺比赛嘅画面嗰度啦。咁喺日本嘅伊豆单车馆咧，就系出战女子嘅海林赛，亦都有啲人叫做咧系径轮赛。咁啊，李慧思喺寻日嘅海林赛首圈咧，就系未能够直接以头两名嘅身份咧，直入咧次圈，即系半准决赛嘅。咁不过见到佢哋喺之后嘅复活赛咧，就系以首名啊第一个咧系冲过终点，咁所以咧最终都系成功系晋级半准决赛嘅。嗱，队友李海欣咧就喺首轮同埋复活赛咧都未能够晋级。嗱，讲紧头先呢个嘅女子嘅海林赛啦，如果一切顺利嘅话咧，半准决赛之后就系准决赛、决赛，全部咧都会系今日进行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成个赛事，仲有冇其他嘢要留意咧？即系喺港队以外，其他对手嘅表现又如何咧？嗱，除咗海林赛之外，喺单车项目都仲有其他赛事系有参与到嘅。港队个胜算又如何咧？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一齐倾。有香港单车队领队陈国基，早晨。早晨，陈国基。 喂， 系听到听到， 早晨。 系你好啊，陈国基，讲下先。因为寻日咧见到李慧思喺女子海林赛嗰度咧，就首圈就未能够直接晋级嘅，复活赛嗰阵就第一名冲线，即系总之最终都成功系入到呢个半准决赛啦。呢个系咪你哋原本预期系咁样噶？即系可能都系首圈未必入到，定系点嘅咧？个表现你觉得寻日李慧思又点咧？ 咁我哋單車隊咧，其實就覺得佢入到下一輪咧，其實已經係達到我哋目標啦。咁當然啦，梗係第一次入到就最好啦。咁但係佢第二輪都首名出到線咧，其實我哋覺得都 OK， 可以去到下一輪，我哋覺得都可以再繼續我哋嗰個嘅部署啦。 即本身譬如首輪入唔到呢啲，算唔算係失咗預算啊？或者因為本身都期望李慧思係即係講緊可能有機會係攞牌啊，或者甚至係衝金啊等等，有呢啲咁嘅期望噶嘛。當初見到即係喺首輪入唔到嘅時候，嗰個位你哋自己嗰個部署係咪都覺得係失咗嘅咧？ 因為其實一個海林賽，你見有6個或者5個運動員啦。咁除咗自己嗰個體能啊狀態之外，其實都會受到周圍環境影響啦，同埋其他嘅對手嘅影響嘅。咁講真，你體能幾好都冇保證 100% 係一定贏嘅，呢樣嘢始終都係會有一啲變數喺度啦。咁好彩佢第二輪都 嗰、那個復活賽啦嚇，咁就攞翻個首面出線咁樣，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打咗一支強心針，即係佢肯定入到下一輪啦，同埋其實佢嗰個實力係表現到出嚟咯。 係，咁啊講到話而家入到半準決賽啦，呢、這、一個女子可能賽嗰度，即係話今日下晝三點幾就係進行噶咯喎，呢、這個比賽睇到同一個賽事入邊其他對手又點咧？因為我見到好似有包括嚟自德國嘅選手啦，佢本身就已經喺女子團喺個競速賽度咧係破咗大會同埋細積嗰個嘅紀錄噶咯喎，呢、這、一個選手係咪都要特別留意，或者其他嘅選手嘅表現你又點睇咧？ 有几个啦，德国头先你讲过嗰位就 Emma 啦 ，Hans Emma 系 Hans。 咁另外系啦，中国有位中天使啦，咁佢都入到位嘅。咁琴日嚟讲，第一轮啊，李维斯输咗俾嗰两位，咁当然都系一定系呢一次嘅强劲对手噶啦，我觉得一位德国噶啦，同埋一位俄罗斯啦。咁同埋另外我哋都睇翻啦，2016年。的里约奥运有位铜牌得主的吓，咁嗰个英国的 Katie Macken Katie 都会是对手咯，我哋觉得。 咁整体嚟睇，其实今届嚟讲，唔同的选手的表现是不是都即系非常之即系非常之好啊？或者他哋系咪都是李慧思即系攞牌的竞争对手嚟讲，都是算比较多呢今届？ 其实。去年大家都是一個新冠肺炎啦，冇乜比賽嘅其實，咁即係可以講話響呢一次大家先碰面嘅好多都係啊。咁之前我哋香港搞咗有個國家杯咧，其實好多選手都冇嚟嘅，係啊。咁呢一次即係正式見面啦。咁其實所有嘅對手都比我哋想象中係都幾強嘅，即係雖然話冇比賽成年咧，那個狀態都非常之好咯。 但調轉講咧，對於港隊嚟講，爭取多一年，因為疫情而奧運褪遲一年啦。對於佢哋嚟講，係咪都可能嗰、那個即係成個訓練啊，成個表現上面都係加強咗咧？因為多咗一年，即係人哋強咗啦。港隊方面係咪 相對嘅？大家都係咯，大家多咗一年訓練，咁但係大家都冇咗一年比賽咯。其實呢樣嘢係公平嘅，其實 係。昨天我們看到海林賽，因為大家可能都未必很認識，就看到運動員要即排在個電動車的後面，然後就期間不可以超過電動車的，那個電動車呢走到只剩三個圈才可以選手離開個跑道的，才再突圍等等。其實那個是不是跟一個抽籤次序的？這個抽籤次序是不是本身已經定了，還有那個抽籤次序排的次序先後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是有個次序抽籤咁樣擺入去嘅，其實咁但係其實前後嚟講，你見最後贏出嚟嘅唔係等於話開頭排第一個等於會贏，排第最後嗰個唔會贏嘅，其實即係嗰個次序嚟講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影響咯。咁佢首先會有三個圈係跟住嗰架電動車行先噶嘛，咁跟住其實有三個圈你哋自由發揮噶嘛，咁最緊要嗰三個圈裏面你要睇下。看適當時候走位咯，係啊，咁響咩時候出嚟啊，或者咩時候係跟住後面啊，咁因為當然衝線嗰陣時候就梗係要最前嗰個啦，咁但係之前亦都未必話等於你排前邊係等於會贏嘅，因為前邊又有一個唔好處咧。你擋風後面咧，其實跟住你咧有個目標跟你咧，其實又有一個好處喺度嘅，所以唔係話。排前先就等於贏先嘅， 即係有啲人話喺後面嗰啲可以反而睇實前面嗰個有啲咩動作、啲咩部署，就即刻喺後段呢個時間咧就係咯出手咁樣，有啲咁嘅講法。 你見好多時開頭排第一嗰個未必贏嘅，其實好多時喺後面到最尾嗰一個圈先衝出嚟贏嘅，就咁當然都會有唔同啦。有啲如果實力好強嘅，由頭帶到尾都會，但係。好多時後面唔代表係輸啊，係去到最尾個圈先知嘅。 嗱，咁今日咧就半準決賽啦，下晝咁啊，如果一路晉級嘅話咧，即係講到準決賽、決賽都會係一日內做曬噶啦。如果係一路順利上去嘅話，你覺得對於李慧思嚟講，成個體能啊，去應付一日三場咁劇烈嘅比賽係得唔得嘅咧？對於一個選手嚟講，即係或者對於李慧思嚟講，這個一日做曬三樣係咪一個即係佢應付到嘅狀態咧？ 這個絕對應付到的， 我相信其他車手都應付到的。同埋我哋做訓練嗰陣時，一早已經預計咗有啲情況咧，已經做曬模擬啊，同埋根據翻嗰個比賽賽程啊，咁我哋做過曬，即係佢會知道嚇每一步係啊係幾多點，實在係每一場之間隔幾耐，我哋都做曬模擬。其實佢哋全部有曬心理準備㗎啦，係啊，即係一踩三場一定係可以㗎啦。 OK。另一位嘅隊友啦，李慧思之外就李海欣啦，咁啊，尋日就未能夠晉級半準決賽嘅，佢嘅表現又點咧？又 咁當然入唔到圍就梗係冇咁理想啦。咁但係其實睇翻佢啦，佢個狀態都表現到出嚟嘅。第一啦，第二佢都係第一次參加奧運，相信佢都要啲時間去適應啦，攞翻啲經驗啦，咁樣。希望佢遲啲嘅比賽啊，或者下一屆如果有機會再參加奧運嘅，會吸收咗今次經驗，會做得更加好。 嗱，我見咧，除咗頭先講到話即係海林賽之外咧，嚟緊八月六號即係聽日咧，都會有女子爭先賽啦，仲有女子嘅麥迪遜賽啦。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香港本身即係呢兩個賽事個勝算係如何？講到麥迪遜賽咧，好似一個類似單車嘅接力賽咁樣噶嘛。本身香港又係咪即係有一啲單車手港隊嘅係專係訓練開呢一個嘅項目嘅咧？又 其實我哋參加嗰幾個比賽可以分兩大類嘅，海林賽同埋爭先賽咧，其實踩嘅圈數好少嘅。嗱咁海林賽頭三個圈就跟住架電動車啦，跟住其實係鬥後面嗰三個圈噶嘛，係咪？係。咁另外咧，爭先賽佢首先會有個資格賽先嘅，有 qualifying 嘅，咁會踩200米嚇，咁就。定嗰個嘅次序啦嚇，咁然後去對決咁樣樣。咁對決嗰時其實都係踩三個圈嘅啫嚇。咁實際去爭贏嘅咧，你過兩日你睇到噶啦。咁其實第二三個圈佢哋先發力嘅，係一個好短途嘅。所以你會發現咧，海林賽同埋呢個爭先賽嘅運動員咧，其實你見好多係重複嘅。即係好多參加海林賽咧，都會參加爭先賽嘅，因為呢一類嘅運動員係屬於短途爆發力嘅運動員啦。咁你見到李海欣啦，同埋阿李慧思都係參加呢兩個賽事嘅。咁其他國家咧，其實你都見到，其實都係參加呢兩個賽事，即係同一個人會參加兩個賽事嘅，好多時都係咁嘅。 係啦。咁呢啲係短距離嘅項目啦，頭先講到麥迪遜賽就係耐力嘅。 麥迪遜咧係相對耐力嘅，因為麥迪遜都踩好長嘅嗰個距離，所以咧我哋係有另外一批嘅運動員嘅。咁今次我哋出戰嘅咧就阿梁詠儀啦，同埋譚耀就會最後出戰呢、這個麥迪遜。咁另外仲有個全能賽啦，全能賽其實又係屬於比較耐力性嘅咯，咁所以咧就會都係會揾阿彭耀出嚟嘅。 個勝算如何？呢個係咪即係譬如頭先講個耐力賽， 兩個都第一次參加嘅，講真。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你未比賽過都唔可以話邊個贏邊個輸，係啊，尤其是去年都大家都冇乜比賽啦，係啊，咁大家都係喺自己國家去訓練，咁我自己覺得可以睇睇嘅。咁當然啦，佢哋第一次參加可能會個經驗上會少啲啦，咁但係其實都係要落到場先知嘅。講真，呢個世界係啊，咁同埋因為人多咧，其實嗱越人多咧，嗰個變數越高嘅，其實嚇咁可能會。會受到其他嘅車手影響啦，可能即係唔好彩，可能有人會炒車啦，或者有其他好多嘅原因嘅，所以即係你唔比賽都唔可以肯定佢會踩成點嘅，講真。 明白。見到今次李慧思咧，尋日比賽嗰件衫咧，好似同過往好唔同喎，個顏色係湖水綠色嚟嘅，成嗰、那個即係嗰個衣服啊，嗰、那個單車衣服嗰個嘅設計係咪特別嘅？今年係。 今次個設計就特別啦，係啊，即係換過曬另外一套衫嘅。咁我諗大家都知道之前佢係紅色噶嘛，我哋講緊嘅衫。 有咩功能性嘅咧？件衫？ 功能就梗係破風嚇，可以減少風阻啦。咁其實踩單車， 最緊要就係點樣樣可以令到你減少封阻，即係除咗自己嘅體力之外咧，你如果封阻細咗咧，你即係相對相同嘅體力就可以踩得更加快咯。咁嗰件衫，我諗之前大家都聽過有啲新聞講話，喺科大有啲研發同埋一啲設計啦，係啊，喺個風洞度去做一啲實驗啊。 嗯， 咁睇下啲乜嘢衫嘅物料啊，剪裁啊嚇，咁同埋個運動員嘅姿勢啦，個車架設計啊，咁各樣都去做過多一啲研究，咁去設計呢件衫出嚟嘅咁。個封阻上口個數據係會更加有利咯。 顏色上係咪特別策略嚟㗎？揀呢個色？ 顏色又唔係話一定要乜嘢色嘅，其實嚇。咁不過我哋當初諗咧，嗱，都紅色都一段時間啦嚇。咁你轉過另外一隻色，有個新鮮感啦，同埋一啲比較沉實啲嘅顏色，我哋覺得會。点讲会令到有啲咯吓。 OK， 好啊，陈国基，多谢晒你，多谢晒你同我哋做电话访问。好，唔该晒，陈国基咧就系香港单车队嘅领队嚟嘅。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是重新感到兴趣， 穿了十天线跌咗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澳门方面咧，因为早前一个一家四口嘅家庭咧确诊新冠病毒啦，而且系变种病毒啦，见到澳门方面咧都严阵以待唔少嘅措施，好似话寻日朝早咧9:00就要全民做核酸检测啦，希望话3日内可以完成。另外出入境方面咧就话寻日上昼6:00起咧，经粤澳口岸出入境的话都要有1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整个这些措施做落运作的如何又是怎样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呢？会不会你自己都住在澳门看到的情况怎样呢？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你一位嘉宾，有澳门明爱总干事潘志明，早晨。 是，早晨。 早晨潘志明，讲下先，你昨天是不是你在澳门的嘛？你是不是都要做全民检测啊？ 是啊是啊，我一早呢就9:00就去到做检测㗎喇。 嗯，排咗几耐呀？寻日 諗住搵个站呢冇咁多人嘅。 係。 咁但係都排得几耐嘅，因为寻日个状况可能啲基建啊嗰啲系统啊故障啦。咁所以呢比预期呢多咗个半钟头囉。 嗯，你自己到而家即係你攞到个结果未㗎？寻日咁早去验验完之后出咗结果未？ 我係本身係綠碼噶嘛，咁我都係綠碼，咁所以即係應該係 OK 啦咁樣，因為我哋唔會走去攞結果嘅，即係喺翻個手機就 check 到噶啦。 即係冇一個結果，純粹係睇個碼，因為唔係話會變咗藍色先，跟住如果你真係係陰性結果先會變翻綠色咩？唔係咁嘅咩？ 本身咧，我哋開頭咧就係、是、理解咧係會係藍色。做咗之后会绿色，咁但係政府都宣布咗，即係因为系统嘅原因都唔好加重佢嘅压力啦。咁不如呢就暂时唔推行住呢个蓝码嗰度咁啦。咁所以而家基本上绿码啦，而家我哋。 即係总之你而家维持嗰个健康码系绿色啦，即係可以继续出入唔同嘅处所等等啦。见到你寻日就话你寻日去到一啲检测站去做检测啦，嗰个情况系点呀？因为我见到有啲报道就话有啲排长龙嘅情况嘅，你自己观察到又点呢？ 其实呢，我朝早都见到系排长龙嘅。咁我晚黑呢，因为我都有啲公务呢，即係社会服务公务都要巡嗰啲我哋嘅设施啦，咁经过嗰啲比如一啲站咧，咁都係排曬大隊嘅，因為嗰陣時咧亦都落緊雨，又唔係好大，唔係好大，但係落緊雨。而家我都喺即係嗰個其中一個站咧旁邊咧，即係基本上咧都係而家排緊大隊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澳門居民一個強嘅意識咁嘅情況咯。嗱，我呢個站咧就。同昨日嚟講咧，就係唔同啊，改善咗好多嘅。 即係尋日就長啲嘅，而家咧就冇咁長嘅。我哋嘅，因為我哋有上落樓梯嘅服務咧，抬啲輪椅嗰啲人咧，去落樓咧，咁所以我哋會有人咧喺呢個區咁樣咧係停喺度咯。 OK， 但我想知咧點解會排長龍咧？究竟而家可唔可以做一個網上嘅預約㗎？ 其實咧，我尋日都係預約嘅，應該可以做預約嘅。 嗯。 咁主要第一日咧，好多人都我自己排隊嗰度咧，有多佢自己唔係咁意識要預約。其實有政府有講預約嘅。 係。 咁但係唔意識，咁佢都有排咗喺度。咁尤其是啲長者咧，佢自己會話：我都65歲，咁做咩要預約啦？咁樣。 嗯。 咁咧，佢都容許佢做嘅，咁即係會方便佢哋嘅。 咁而家 即係始終咧，即係佢哋等咗耐咗，咁佢又會鼓噪咗。咁、但係咧，工作人員都好細心話俾你知，我哋明白嘅，即係我都聽到佢講嘅。咁、 okay. 咧就話因為始終第一日做咧，即係做得可能都未咁。咁樣先去理解， 可能有啲混， 佢哋都冇休息咁樣。 潘志明，轉頭再揾你去傾一傾啊，轉頭。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水埗和尖沙咀的两个受限区域今早分别完成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在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深水埗大埔道136至154號東盧大樓 A 座上午大約6時45分完成強制檢測，截至凌晨1時，大約60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至於尖沙咀金巴利道39號低洛文拿公館上午大約6時半完成強制檢測，截至凌晨零時，大約130名人士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東京奧運今日產生28面金牌，香港隊選手在多個項目出戰。清晨舉行的男子10公里游泳馬拉松，放任在26名選手中，以第22名完成賽事，時間是1小時58分33秒。其他賽事，劉慕常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型，乒乓女子團體賽香港隊的李浩晴、蘇慧欣和杜海琴的組合，朝早和德國隊爭奪銅牌。單車李維斯下午出戰女子海林賽半準決賽，陳子晴繼續出戰女子高爾夫。美國國防部表示，國務院批出向台灣出售自行榴彈炮系統的潛在合約，總值達7億5千萬美元。國防部說，銷售組合包括榴彈炮用於彈藥配件訓練和地面站的精準導向套裝，以及為台灣升級上一代的榴彈炮。報導指，雖然是國務院作出批准，但不代表有合約已經簽署或者相關談判已經有結論。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今年5月曾經回應有關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消息。譚克非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對台售武和與台灣發展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繫。英國超過90%人擁有新冠病毒抗體，截至上個月18日的一個星期內，英國國家統計局檢測的成年人中，大約93%人因為接種疫苗或者曾經感染病毒而擁有新冠病毒抗體，略高於對上兩星期的92%。 統計顯示在英格蘭地區九成四人擁有抗體，威爾士地區有九成三人，北愛爾蘭有九成一人，而蘇格蘭地區擁有抗體的人就從之前的八成九上升至九成三。日經平均指數報27,715點，升13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0.48美元，賣出1,811.0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7，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4。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9，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3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雷暴同埋狂風，稍後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南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嘅，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车龙去到蝴蝶谷。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咧，亦都有坏车，车龙就排到去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石硖尾咧，就有强制检测嘅安排噶。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嘅左一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就系、是、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嘅左一线啦，系一段嘅石硖尾街仍然系封闭，经过咧，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那段还是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大南上斜。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究竟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妈妈第一句说话是跟家朗讲什么呢？ 我恭喜他先啦，因为家朗本身个人就是都知道他不是很多说话的，一听到他把声好像啲开心啊、喜悦啊、感动啊全部涌晒上嚟，变咗呢他好像可能感觉到我又把声扁扁地啦，咁他就喺度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运动精英化、城市化和普及化，政府要掉很多钱才做得到。有些人会觉得精英化都好像要有牌啊才可以拿到资源。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 精英化一定是用成绩来衡量的，就等于一个人读书他考到什么成绩入不入到大学一样，一定有个门槛的。你达不到这个水平，我培训你都没用，叫我去跳水我跳不掂的。我有兴趣那你去公众泳池跳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2021年8月5日，43岁地盘工人初步确诊，怀疑属复阳个案。 政府暂停广东省以外地区透过回港易返港免检疫安排。 港大禁止所有上月7日参与学生会评议会会议学生进入校园。 澳门全民检测首日，大批市民排队，健康码难登入。何一成致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嘅。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及狂风啊。咁稍后局部地区咧系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咧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咁啊，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咁啊，展望咧未来一至两日啦，未来一两日啦，仍然系间中有骤雨啦。周末期间咧，天色系逐渐好转嘅。头先讲到有关于澳门方面嘅唔同措施咧，因应有确诊新冠病毒啊，而且系变种病毒嘅个案。寻日咧就讲到啦，就话已经9点开始有一个为期3日嘅全民核酸检测啦。41间嘅检测中心24小时咧都会系运作嘅。咁啊，希望可以尽快咧话系截断一啲嘅传播链。咁不过见到咧一个嗰个健康码系统咧都因为出现故障啦，就话令到一啲市民咧冇办法系预约检测啦。喺寻日咧都系一度有一啲检测站咧系出现排长龙嘅情况嘅。继续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澳门嘅情况，有澳门明爱总干事潘志明。早晨，潘志明。 系早晨，早晨，系。 系头先阿潘志明同你讲到咧，就系话今日就你话见到啲检测中心嗰个状况咧好过寻日啦，即系应该冇咁多人排队啦。咁系咪因为成个预约嘅系统都准备得好咗？而家系咪全部都系网上预约嘅咧？电话预约又得唔得嘅咧？ 我就冇理解，即系走去，因为始终咧，因为我就帮嗰啲有啲外雇咧，佢哋都認識點預約，因為佢哋唔識睇中文啊嘛，擺咗啲時間教佢，揾人教佢哋點樣睇。咁政府都出咗啲英文版嗰啲咧。咁呢段時間留意呢啲，咁佢基本就要預約嘅，我知道。咁我留意到咧，比如我今朝就頭先個站咧就唔係咁多人排嘅。咁 邊個站嚟噶？嗰個係 我頭先嗰個站咧，就喺舊印務局嗰個聖約室嗰個站。 OK。 聖約室學校嗰個站， 唔係 咁咧就而家係啦係啦，咁咧就但係而家呢個站咧，因為呢個站我係尋晚去留意嘅，咁就係水上街市個站，咁咧尋晚就落曬雨擔曬遮咧，咁嗰啲人咧就因為可能放工咧要走去做咧就比較多人啦，咁而家睇佢嘅狀況咧就冇尋日。但我都再睇下龙尾先得， okay. 因为我睇埋龙尾，我知道咧实际系点。 OK， 咁就即系排队啦。咁咁我而家暂时睇咧就冇寻日晚黑咁长嘅。因为寻日晚黑咧睇到去由佢哋水上街市嗰度排到去油站嗰边嘅。 OK， 咁而家就唔使啦。咁啊，应该一半咁样啦。咁所以话有改善噶啦，已经睇到。咁主要嚟讲咧，即系澳门嘅居民咧，好，即系都系好配合嘅，因为始终排咁耐咧，因为我朝早啊排个半钟头到啫，但系晚黑咧有啲站咧，即系完成咗嘅朋友咧，佢讲俾佢听都成4个钟头到，咁所以今日嚟讲应该大大改善嘅， okay. 我 咁。睇落去 ，OK。嗱，潘志明，我見到除咗話要做全民檢測另一個就係收緊咗同廣東省之間個過關嘅要求，因為咧。而家就話要即係如果你過關啦，去廣東省咧，由澳門咁就話咧要攞12小時內嘅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嘅呢、這個你睇到對於係咪一啲外僱啊？先都提到外僱嘅一啲人士啦，佢哋嘅影響比較大一啲啊？點樣影響法咧？呢、這個又 佢哋因為放工要做呢個咧，要等嗰個核酸測試結果咧，應該有當時佢哋講咧就要5-6个钟头噶嘛。咁你如果咁等，佢亦都睇個價值。哇！得個時間，即係佢做完又要等嗰個時間，咁咧得嗰12个小时咧，佢過關都有時間，翻去休息有時間，再趕翻嚟，根本就好倉促嘅，即係倉促嘅。佢哋有啲咧，就嘗試揾僱主咧提供啲地方。好似我尋日咧接觸嗰、那個 嗰個外僱咧，佢就話僱主都有俾地方去，都唔係話唔理佢，但係冇地方沖涼。咁另外一啲咧，就係、是、佢自己好擔心過咗去之後咧，去到珠海咧，會唔會自己變咗黃馬，即係有好多顧慮嘅。咁咧好擔心，不如就留喺澳門。咁尋日嘅時間都係大概十二點鬆啲嘅時間咧，同佢哋傾偈啦。都見到有一批嘅朋友咧，佢哋可佢地盤嘅工人啦，同埋一啲公司，佢哋即係知道。我哋通過咧社會工作局咧，佢有一個叫做協助呢啲疫情影響嘅人咧，咁一個臨時嘅地方住嘅，咁基本上社工局啊，佢哋都想即係點樣提供個地方，咁只不過揾我哋咧就留意看啊，接待佢哋，咁咧尋日都基本我哋嘅兩個中心咧都差唔多住滿人嘅，咁主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成個概念嚟講咧，就係、是、有需要嘅，咁唔使等佢哋周圍揾地方，亦都撲住好艱難嘅，咁喺疫情裏頭咧，佢哋配合過，佢理解喎，有啲咧佢哋揸住內地嘅健康碼俾我哋，因為入唔到網，咁我哋都幫佢等佢哋攞到澳門嘅健康碼，然後住咯。 OK， 頭先你講咧呢啲，因為所謂外僱啦，就是、可能好多都係住喺內地嘅，但係佢哋就過關過嚟澳門度做嘢啦。其實多唔係咪主要都係啲勞動性嘅階層多啲咧？如果因為而家要即係十二個鐘頭嘅核酸陰性檢測啦，可能頭先都講到檢測要時間，過關又要時間，佢哋在家工作又可唔可行嘅咧？ 佢哋在家工作應該唔得噶啦，因為大部分嘅工作咧都係去建築啊。劳动嘅工作啊，佢哋即系嗱，澳门嘅南亚裔嗰啲都比较多啲喺嗰个做家用啊，或者做啲酒店服务业啊嘛。但系澳门其他嗰啲咧，内地嘅外雇咧，可能做嗰啲建筑啊，即系比较粗重嘅工作。你如果去过唔到关啊，休息唔好，佢就真系好吃力嘅。 OK， 咁所以系一个挑战嚟嘅对佢哋。 嗱，各位观众听众，对于澳门而家最新呢啲措施，包括全民核酸检测啦，喺出入境嘅措施嗰度有收紧啦，另外就话啲部分娱乐场所咧都系今日凌晨起咧系关闭嘅。点睇呢啲措施咧，去遏止或者截断一啲嘅疫情嘅传播链？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或者你会唔会本身咧都系澳门嘅居民嚟嘅咧，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一八七二三一一，继续咧同阿潘志明倾啦。头先你就讲到话。即係有唔少呢啲外僱啦，就你哋有啲中心係開咗，係暫時係容納佢哋啦，都唔少人嘅，開兩個中心你話滿曬嘅。而家幾多人呢？同埋嚟緊會唔會預期，因為暫時呢一個嘅過關的安排都係要12小時內嘅核酸檢測嘛，可能都維持一段時間㗎喎，可能用嘅即係需要呢服務嘅人係更加多㗎喎。點算呢？點處理呢？又 咁初步嚟講呢，因為始終社工局咧，即系佢哋系一个提供服务嘅，即系尽办法去谂办法关心佢哋啦。咁但系做工作嘅时刻咧，始终有啲慈善团体提供一啲支援嘅，所以我哋受到委托嘅去做嗰个咧。咁而家基本上咧，呢个工作咧，而家七十几人啊， 系 即系喺嗰个中心嗰度咧，系即系而家应该唔住啦，因为系个时间系至到八点噶嘛，咁咧就琴晚咁样啦，都七十几人啦，咁应该仲会有多少少嘅，因为佢哋咧始终对嗰个地方唔系咁熟悉，因为始终澳门个佢哋平时咧即系一放工就翻内地噶，佢根本都唔需要去掌握好多嗰啲需要帮助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喺呢段时间我哋都做多啲功夫。让他们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这样接待他们这样。 我见有些是不是说直接要睡在关口，因为真的没有地方住。 啊、他们会的，因为有些人昨天都有些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他其实是等个结果。他其实不是一定要住的。他等个结果呢他就回去更好。是因为如果等几个钟头去收到个绿码是不是做那个过关，那他宁愿等的有些。所以以前咧嗰、okay. 个状况咧，佢哋就系其实我知道有啲即系等嘅，咁有部分都即系澳门嘅，咁就佢哋都去谂办法喺呢段时间咧，都有嚟我哋嗰度。 OK， 暫住嘅。 嗯，好啊，唔该晒潘志明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 啊，好，潘志明咧就系澳门嘅明爱总干事，澳门明爱总干事嚟噶。头先讲到咧，澳门唔同嘅措施咧，其中讲到话部分嘅娱乐场所咧都会喺今日8月5号咧凌晨起咧系关闭。有啲咩娱乐场所咧？包括啊戏院啦、剧院啦、桌球室啊、美容院啊、健身院啊、卡拉 OK 啊、酒吧啊等等嘅。不过就话赌场就唔包喺入面嘅。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即系都喺澳门工作，你本身系香港人嚟嘅咧，或者直情住喺澳门嘅朋友留意到呢啲措施有啲咩睇法？欢迎打嚟18723111，又请多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一齐倾。有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早晨。 早晨 余永日。讲到唔同嘅措施啦，澳门即系因应呢一家四口嗰个嘅变种病毒个案。推咗出嚟，你覺得譬如全民檢測又好，一啲收緊通關嘅措施又好，關閉一啲娛樂處所又好，成個處理疫情係咪夠針對性咧？你覺得或者個處理手法如何咧？ 這個基本上都係預咗嘅。其實喺舊年，我諗喺年中咧，澳門同內地開始通關咧，其實澳門政府都已經做咗一連串嘅準備，就係諗緊應該如果就係中間如果出現咗疫情嘅時候，究竟應該點處理？例如其實就係而家我哋話將即係一家四口住嗰啲地方同埋佢哋工作嘅地方封咗啦，就係、是、叫做小區嘅查封。呢啲其實基本上佢哋都係有安排到，甚至乎就係而家全民檢測啊，都係其實當其時已經有咁嘅準備，亦都向公眾有一定嘅諮詢嘅嚇。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落實呢啲措施嘅時候，尤其是全民檢測嗰個問題上面，我諗其實面對好大嘅挑戰咯。這個我諗其實對一個人口咁稠密嘅城市嚟講，即係可能喺短時間內做曬全個人口嘅檢測，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甚至可能是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嚟，可能係 純粹是一個系統的問題，定是因為澳門都好一段長時間係冇確診個案，所以鬆懈了呢？你覺得？ 我想兩方面的，如果你純粹看今次那個安排上面，可能其實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即是對一個咁細嘅地方嘅政府嚟講咧，其實佢唔一定係有咁大嘅能耐咧，係做得到。即係以往其實有一個諗法就可能係如果澳門係出咗問題，可能內地會有一啲嘅支援。咁但係其實而家你睇翻，其實廣東省其實自己都面對好大嘅挑戰嘅時候咧，咁喺支援方面，其實澳門可能其實亦都唔會幫到好多咯。即係如果話除非澳門自己一個爆發疫情，但係周邊地區冇咁多嘅疫情嘅時候，其實可能廣東省方面可以調配咗一啲嘅資源咧，去幫助澳門咯。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可能係一個大灣區裏面都面對呢個咁嘅疫情嘅時候，其實我諗單靠澳門政府自己本身，我相信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嘅。咁但係你話係咪鬆懈咗？我覺得係鬆懈咗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自5月、6月期間咧，其實廣東省已經開始有一啲零星嘅疫情需要，即係廣東廣州嗰方面都爆得好厲害啦，當其時。咁但係其實澳門方面或者澳門社會方面，其實都冇諗過點樣去收緊嗰個通關，或者甚至乎即係為兩地嘅人流啊、交流啊，係咪要盡量避免咧？當其時係冇好大嘅討論嘅，而且就係當其時澳門政府話即係有個核酸咧，由即係嗰個有效期係7日，到個縮減到48小時之後。其實反而民間有好大嘅反應，話呢個好擾民啊，令到好多即係頭先所講有啲外勞啊，或者係居住喺珠海澳門居民咧出入係好唔方便咯。咁最後其實之後澳門政府又因為內地嘅時候好似又好翻少少嘅時候咧，澳門政府又增加翻7日嘅核酸嘅驗證咯。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我覺得政府一方面可能都係鬆懈啦，二方面就我諗社會都係有一個問題，因為經歷咗一年，我哋大概有400多日都冇一個本地嘅個案時候，似乎澳門居民又覺得呢啲措施啊，例如即係核酸嘅檢測，可能都係一啲形式主義啊，就冇留意到其實喺周邊地區嘅疫情嘅時候對澳門嘅影響咯。 嗯，頭先都講到即係。 之前咧係都仍然係好一段長時間咧，係用一個七日內有陰性嘅核酸檢測結果就可以出入境啦，即係澳門去廣東省，廣東省去澳門咁樣。因為見到之前同事咧喺澳門，其實好多應付疫情嘅反應都算快嘅。點解今次內地個疫情反彈咗都一段時間啦，一段短時間啦，澳門嗰個反應好似又唔係以往咁快？你自己個觀察又如何咧？ 我想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很大压力，就是因为实在有很多的澳门居民和外劳呢，其实每日都要往返珠海。咁、所以变咗嚟讲呢，佢会担心有一个问题，就是扰民嘅问题啊，或者会面对一个市民嘅压力。因为其实去年二月啦，其实啱啱我哋话差唔多叫半封城啦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封咗关啦，同珠海嘅都出现一个问题，就系话啲外劳有两个问题，一个就系留咗喺澳门嘅外劳咧，翻唔到去珠海，或者系留咗喺澳门嘅澳门居民，但系佢屋企喺珠海嘅，亦都翻唔到去。咁其实当其时都有好多投诉。另一方面就系、是封咗关之后咧，喺珠海嘅澳門外勞咧，又嚟唔到澳門，又令到好多嘅店鋪啊，或者係公司咧、企業咧，其實係冇咗足夠嘅人手啊。咁所以其實我睇其實澳門政府就有一個好擔憂喺度，其實究竟封關好定唔封關好啊，定係要收緊定係點樣咧？我諗佢呢度有個膠着嘅狀態。舊年就唔同，因為舊年咧其實一個恐慌情緒咧，其實似乎澳門市民咧就會接受一個好非常嘅時期咧，有一個非常嘅手法啦。咁但係經歷咗差唔多400多日冇個案嘅時候，澳門居民又好接受而家較為一個寬鬆嘅情況喎。甚至乎即係周邊係乜幾百日都有啲疫情嘅時候，澳門都冇覺得現有嘅機制似乎係有效喎，應該咁變咗嚟講就變咗，即係雙方都係鬆懈咗咯，變咗。 Okay. 见到今次嘅措施啦，包括话即系关闭，暂时关闭啦，19类嘅娱乐场所，但系唔包赌场嘅。点睇政府呢个考虑咧？又 我谂佢其实都系一个经济上嘅考虑啦，吓，因为最大嘅问题其实而家澳门嗰个经济仍然都系依靠赌场啦，而过去个年几差唔多两年啦，年半啦，应该咁讲。咁其实那个赌收其实都下跌咗好多嘅，咁。甚至乎其實你特首昨天都有講到，就係話究竟可能要調整埋今年嘅博彩税收嗰個狀況。咁呢個其實對澳門嗰個經濟同埋政府嘅財政壓力係好大。我諗到今日為止，其實特區政府似乎係有一個調整咯，唔一定係要立即封賭場咯。而特首昨天都有講，就話上年去封賭場，其實因為有個案係關聯到賭場裏面嘅人員咧，而今次未有啦。咁我諗佢係作一個平衡咯。咁但係其實都要視乎情況，我估計其實如果真係出現地區，即係澳門本土嘅疫情嘅爆發，就係政府都講咗一個熔斷機制啦。如果有超過10個本地嘅個案，就會有一個熔斷機制。我諗相信就係一個差唔多係封城啊，或者半封城嘅狀態嘅時候咧，可能就連賭場都會封埋。咁我諗而家係一個初步階段嘅時候，政府未必係一開始就一刀切咁樣將所有嘢都封曬佢咯。 你估14日搞唔搞得掂咧？佢話14日內控制疫情啊嘛，何一成話？ 好難講而家，因為其實都完全冇資訊。我諗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咪而家嗰個病毒係咪即係仍然停留咗喺嗰陣嗰四人家庭定係有冇其實隱藏嘅病，或者其實而家冇辦法預計得到咯。我諗其實要準備定嘅就係一個比較壞啲嘅情況嘅時候，都係希望唔會出現啦。我估計就係政府係需要有一個準備，就係一個最壞嘅情況，即係例如頭先係咪講封賭場啦，甚至乎其實會翻去舊年二月期間，差唔多大家講緊政府部門都停工啦，或者係所謂係在家工作啦，停學啦，甚至乎會唔會再有一啲更加之嚴厲嘅措施，例如即係唔俾群聚啊，或者係所有嘅食肆可能唔俾堂食啊，諸如此類嘅嘢。我估計會視乎個疫情，政府會需要有一定嘅回應咯。咁現階段其實當然我感覺上就唔係太大問題，但係都要睇翻即係未來嗰一段時間究竟係咪有一個隱藏嘅病患者咯。 好啊，唔該曬余永日，多謝你，余永日真係就係澳門大學政府及行政學系副教授。 继续听你的电话，电话旁边有范小姐。 系主持人，早晨。 早晨。 系我咧就十几年前就同家人就系移即所谓移民咧，因为佢哋有工作去澳门嘅。 嗯。 咁咗我收尾我就喺澳门读书，咁所以都知道一啲嘢。咁因为琴日知道要全民检测之后咧，咁我爸爸都好紧张啦，即刻上网去做预约。咁爸爸因为都工作问题咧，佢就想快啲做，咁佢就冇乜所谓系鼻咽拭定系心喉，咁所以佢就拣咗鼻咽拭。咁我妈妈比较紧张啲，就所以佢用心喉嘅，咁变咗系两个唔同地方。咁但系收尾即都系统有啲问题啊，同埋都想有爸爸一齐陪，咁变咗佢哋都一齐去咯。咁就去北安码头，咁收尾因为之前有传闻话系可以拣嘅去到，咁但系都唔紧要啦，咁去到先算。咁佢哋就 book 咗十一点嘅，咁终于就系两点就先至做晒成个过程咯。咁就好在日头都唔系话有雨，但系即系都系多人啊，而家咁样咯。咁但系即系到下昼都知道，大家都睇到新闻系好混乱啦，咁又落雨。咁我个朋友就系见到佢都本来约咗朝头早做嘅，咁但系都系见到个情况，因为佢都要翻工，谂住翻工之前做，但系个情况真系等得太耐，同埋都太混乱。咁佢收尾就谂住夜晚做，系啦，谂住本来起三点起身啦，但系即系都唔得，佢顶唔顺。我头先我一起身都问一问佢点，咁我话你唔好理啦，即系照去睇下点样做。 范小姐，你呢个朋友嗰个经历咧，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多少少啊，时间转头翻嚟再揾你再倾。 好，唔该晒你。 好。 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一宗初步确诊，一名住在深水埗的43岁地盘烧焊工，五月起每两个星期检测病毒都是呈阴性，去到本月二号验出阳性，因为病毒量低未能分析是不是属于变种病毒，入院之后就验出抗体是阳性。防护中心就话暂时未知道患者几时受感染，怀疑属于复阳个案。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分析，患者起码在五六个星期之前已经染疫，目前对于社区构成的风险不高。另外，澳门确诊家庭一名密切接触者在星期初经过回港二抵港，正是接受检疫。港府宣布今日起，广东省以外的香港居民不能经回港而返港。许树昌说，近日内地和澳门的疫情反弹，相信本港短期之内难以同两地通关。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推行多月，政府的最新数字已经接种第一针的人口，截至到昨晚已经达到3,366,000+人，占全港人口的49.5%。參考過去7日，平均有大約30,000人接種第一劑疫苗，預計今日可以破50%接種人口的大關。受到港府推出新一輪行業檢測措施影響，近日預約打針的市民人數顯著上升，前日更加一度有超過50,000人預約，創下近日的新高。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繼張家朗和何詩蓓在東京奧運贏得一金兩銀之後，香港隊另一獎牌大熱李慧詩昨日出戰在伊豆單車館舉行的場地單車女子競輪賽，在初賽遇到勁敵壓迫，僅是排名第三跌落復活賽，而在復活賽就以首名衝線，成功晉級18人的半準決賽。這個是《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在上個月7日通過動議，對七一次警案身亡兇徒梁建輝逝世深表悲痛和感激他為香港犧牲。警方國家安全處後來入學校搜證調查，校方繼不再承認學生會地位之後，校務委員會昨日再宣布，基於嚴重法律風險和不良影響，決定禁止涉事學生進入校園和使用服務。聲明沒有提及小組成員怎樣組成，亦都沒有披露相關報告和建議細節。信報報導。 成報報導，美食博覽將會在8月12至16日在會展舉行，今年增設香港國際美酒展，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場內不准試食以及飲食。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80%的參展商說會支援至少一款的電子消費券支付工具，預期能夠帶動市民的消費意欲。成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教资会最新披露八间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有近19000名2020年资助全日制学士毕业生参与。数据显示，截至到去年年底，八大一共有434人失业，比率较去年增加0.1%，去到2.9%，是近11年来的新高。在待遇方面，去年八大毕业生平均年薪是250,000，比2019年减少了7.4%，是金融海啸以来第一次下跌。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新一轮疫情在内地和澳门爆发，期盼已久的粤港澳通关顿成泡影，香港和内地唇齿相依的经济前景又蒙上阴影。消费券发放首期，市面上的确是洋溢着久违了的购买欲，不过盛况可以持续几耐仍然是未知之数。社评说，要振兴经济必须要想办法从政府力能所及的层面再加柴添火，在通关无望的困境当中奋发自强。信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传染力极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蔓延百几个国家和地区，外防输入无论如何严密都难以完全消除传播风险，最有效的防御方法是尽快达到超过70%人接种疫苗。政府应该以百米最后冲刺的劲力踩尽油门，在短期内冲过70%关口，特别是推动接种率偏低的人口组别打针。星岛日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说，消费券计划之下个别乱象是出现，其实是本港零售市场特别是小商户的惯例，例如食肆消费满指定金额才接受签账，电器店对于电子付款加征费用，以至到完全拒收个别信用卡。港府既可以同支付平台商议今后继续主动收取较低的费用，亦都可以加紧推动转数快，借助竞争压低分账率。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有揽炒派蠢蠢欲动，企图渗透各大学组织、公共屋邨互助委员会、私人屋苑业主委员会等，作为继续乱港的平台甚至资金来源。社评说，特区政府一方面要依法从严进行院规管，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咧都影响到咧系挤塞噶，分别喺呈祥道啦同埋龙翔道噶。咁先讲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快线有坏车，龙尾喺清丽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快线有坏车，龙尾就清丽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咁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都是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翠塘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7年出生，记住在今年8月2号至31号期间申请。 详情浏览乐游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给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派一些即日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的目的都希望方便长者接种疫苗。每日如果我们维持住打第一针的人数超过30,000人，那我们都有机会9月底去到接种人口的7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8月5日，43岁地盘工人初步确诊，怀疑属复阳个案。 政府暂停广东省以外地区透过回港易返港免检疫安排。 港大禁止所有上月7日参与学生会评议会会议学生进入校园。 澳门全民检测首日，大批市民排队，健康码难登入。何一成致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咧，就话澳门咧，因为呢一个嘅确诊个案咧，一家四口有唔同嘅措施，除咗全民核酸检测、出入境措施啊，一啲娱乐场所要闩之外咧，其实针对一啲确诊个案咧，佢哋都有一个有啲叫防控区，防控区附近咧又再整一啲咧叫做黄码管制区啊。防控區咧，佢哋就會將嗰度住嘅一啲人士咧，係要列做紅馬啦，佢哋叫做咁，亦都係話嗰啲人士咧，係除咗工作人員之外咧，係唔可以係外出嘅，只可以維持一個低限度嘅活動。講到澳門嗰個健康碼咧，紅碼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唔可以進入任何場所啦，唔准係坐交通工具啦，公共交通工具包括係巴士、的士、以及輕軌等等。咁啊，黃碼就話係唔准坐公共交通工具，頭先講到話巴士啊、的士、輕軌等等，即係有一啲咁嘅限制佢哋出行嘅一啲嘅措施。繼續咧，頭先同阿范小姐咧聽眾傾緊，繼續揾佢喺電話旁邊傾先。早晨。 是早晨主持。 是范小姐，刚才讲到朋友的情况，讲完爸爸妈妈说检测的情况，朋友的情况是怎样呢？ 咁係啦，佢就約咗，佢都係 book 咗啦，即刻知道就9:00到。咁去到根本都排咗龍。咁因為都佢心裏政府呼籲都冇所謂，如果你冇 book 同 book 咗都照去啦。但係咁變咗個條隊都一樣嘅，咁都冇辦法啦，咁照排。但係佢真係要翻工啦，咁就佢話遲啲晏啲先啦。咁係啦，咁足之就係佢話係啦，凌晨3:00諗住好啲啦。咁佢我打俾佢，咁但係佢心裏都瞓著咗。咁佢話今朝再去。咁但係琴晚我睇翻啲情況，有啲一家大細嗰啲就食完飯去做咁樣8:00咁樣就都係3小時，即係每個人都預3小時至4小時咁咯。咁 depend on 睇下你去咗邊個 center 嗰度做，咁可能有啲長啲，有啲短啲。咁我都有見。另外一個朋友就好成功地半小時就做到啦，不過就即係遠少少咁。 遠啲嚟仲 咁今係啦，咁今日就有個少少我覺得好消息，就係有個好心嘅人就喺 Google 嗰度就做咗一個 map， 就知道邊一度係少啲人嘅。咁變咗佢哋可以就方便少少咯，但係即係都冇辦法，你而家一定因為suppose 係星期五要做曬，即係最後一日。咁但係又有少少消息啦，即係我唔係好知，因為我而家係香港嘅人，咁就話可能會 extend， 因為我諗都需要 extend， 你根本冇可能3日做得曬所有人咁樣咯。 咁爸爸媽媽最後攞到結果未啊？做完檢測之後？ 佢琴日我係啦，另一個問題就係我話咁你哋知唔知係點樣知係咪即刻知？咁佢話應該係媽媽就話應該係如果有事有人通知啦，咁跟住又可能係 SMS。咁跟住我見到有人 post 就係佢哋會收到個應該喺佢哋個健康碼度有綠色，咁就話俾你聽係陰性嘅咁樣咯。但係即係都會混亂咯。一開始我都擔心，咁你係做完之後幾時有或者點樣有，即係嗰個 result 咁係唔知咯。咁收尾我今朝都我都係今朝睇睇Facebook 先知道個原來係咁樣嘅咁咯。 好啊。 咁但係其實我都好。即係覺得好奇怪，咁一直都冇乜嘢，大家都知道澳門做守得好好嘅，但係初近應該6月尾7月嗰時，大陸開始有啲 case 零散嘅 case， 即北啲嘅地方，咁我都覺得其實因為好容易，你知都明白，好容易落到嚟澳門，即係比較即係方便。 明白。 咁就係即係都冇乜特別嘅措施，就係話係咪開始需要嚴緊啲啊，或者邊個省份點樣咧 ？OK， 即係 澳門人講。 外防嗰度可以做得多啲啦。好啊，唔该晒阿范小姐，同你倾到呢度。佢头先就讲到或者内地嗰个疫情之前有啲反弹啦，即系个外防嗰度点解冇再做好啲咧？等等。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讲到澳门嘅疫情啦，头先讲到都澳门嘅措施啦。另外就是內地方面，內地都見到不同的地方有些疫情出現，你自己有沒有留意到呢？另外香港方面，因為就說調查一個初步確診個案，這個個案就是住在深水埗的43歲的一個地盤小焊工，他在5月起其實每兩個星期都有做這個檢測，他一直以來那個病毒都是陰性的，去到今個月2日就說驗到陽性了，但是因為病毒量低都分析不到是不是變種病毒，入院之後就說驗到他有一個的抗體是陽性的，但究竟它是否一個復陽個案呢？對個社區的風險又怎樣呢？這個都可以請一位的專家跟我們談的，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怎樣看剛才說這個個案啊？本地這個懷疑啊，斷膽啊，你都 那個地盤工人暫時的資料呢就未足夠去判斷呢，他到底是最近感染啦，抑或是復陽，因為他而家呢就檢測陽性啦，核酸嗰方面呢就個病毒量偏低，咁同一時間呢就有抗體。咁如果呢個組合呢就他可以是呢就譬如係講緊兩個星期或者是三個星期前呢受到感染，咁就啱啱出現抗體啦，亦都可以是呢就他是較早時候就或者甚至乎幾個月前咧就感染咗，咁而家咧就出現一個復陽嘅情況咧，都會有咁樣嘅檢測結果。嗱，點樣可以幫助去分到係邊個情況咧？兩方面。第一方面咧就嗰個地盤工人咧就相隔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之後咧就再重複做呢啲檢測。如果佢係新近感染嘅，咁、那個抗體水平咧就喺再檢測嘅時候咧就會大幅度咁樣上升。如果佢係屬於一啲復陽嘅個案啦，咁講緊係幾個月之前嘅時候感染嘅話咧，咁嗰個抗體水平咧就預期佢就唔會話有一個明顯大幅度嘅上升。第二方面咧就睇佢身邊嘅今日接觸者啦，咁佢本身就有家人啦，亦都喺佢工作嘅地點咧就會有啲今日接觸者啦。咁如果佢家人同埋嗰個工作地點嘅今日接觸者咧就做抗體檢測咯。咁因為如果佢係身邊嘅家人啊，就嗰啲工作地點嘅人士咧，就有檢驗到抗體，而嗰個抗體係顯示受感染，就唔係接種疫苗產生嘅抗體啊。咁檢驗個抗體喺選擇測試嗰方面咧，就可以分到呢兩種情況嘅。咁佢新人感染，咁就應該你家人啊，就工作地點其他咁嘅接觸者咧，就都有機會係有新人感染嘅跡象咯。 另一方面，我見到衞生防護中心話，都不排除可能是社區有些隱形傳播鏈的，你覺得這個說法的機會又高不高呢？ 因為你現在未曾知道它到底是新近感染抑或是一個復陽，所以如果你在我們香港即叫從嚴處理就以防萬一的角度來看，就你現在未曾搞清楚之前呢，你即要傾向就當它是新近感染，那你在追蹤啊就相關人士檢疫隔離那裡就要從嚴，咁你先至唔會咧，就令佢喺個社區裏面產生傳播鏈啊嘛。咁所以睇到政府佢都有做封區強檢啊，同埋相關呢啲有傳播風險嘅人士咧，就都送去檢疫咯。咁所以呢個咧就我哋一定有危機感啊，因為如果你係太過早就下一個結論咧，就佢係復陽個案冇傳染性，咁萬一佢唔係咧，或者佢係二次感染啊，甚至乎係最近感染，你社區裏面有隱形嘅傳播鏈咧，咁呢個就危險啊。因為你話社區點解會有隱形傳播鏈咧？因為酒樓啊嘛，你酒樓個案入社區啊，你睇到過去幾個月咧，就檢疫酒店啊同埋機場嗰度咧都重複出現過幾次。 另外咧，見到話政府話因應內地最新嗰個疫情發展啦，尋晚就宣布話凌晨起咧就係暫停廣東省以外嘅回港已安排嘅，咁但香港居民同埋非香港居民咧都可以嚟香港嘅，不過就做一個家居檢疫，咁同時家居檢疫之外咧都要做一啲強制檢測啦，譬如喺抵港第三、七、十二、十六、十九日咁等等，呢一個嘅措施你覺得夠唔夠咧？因應而家內地嗰個疫情發展嚟講。 內地其實而家最主要咧係講緊喺南京嗰個疫情嘅關聯個案啦。咁南京機場嗰個疫情咧， 就最早是講緊7月13號的時候開始的了。咁如果你睇返佢喺南京好喺相關嘅省市嗰啲個案啦，咁而家係喺一個走下坡嘅階段。咁嗰、那個傳播鏈嘅高峰期呢，就照內地每日公布嘅個案呢，似乎係已經過咗㗎啦。咁、所以風險呢就仲係有嘅。咁你特別就有個案就傳到去澳門啦。咁但澳門嗰個個案你追返呢，就佢都係其實喺7月19號嘅時候呢就受到感染，只不過滯後你去到法國啫。嗱、咁嗰、那個內地相關嘅本地感染嘅小群組呢，未曾完全叫消滅之前呢，咁你去收緊就喺廣東省以外，就主要涉及呢個南京相關個案嗰度呢暫停個回港，而呢個我覺得都係合適嘅。嗱、咁但係有一方面，我覺得其實可以再加強啦。咁佢因為仲係用緊一個家居檢疫嘅措施啦。如果你家居檢疫本身咧，就過往其實都經常有發生啦。咁呢啲家居檢疫咧，就一定有部分人士咧，佢就唔跟照政府個要求，咁咧就出去食飯、行街、影相啊。咁你最近都領事。嗰啲理論上係家居檢疫咁啊，咁佢都係一樣照出去行街食嘢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咧，就喺一啲內地界定做中風險嘅地方翻嚟，雖然係需要14日檢疫咁啊，咁我覺得呢啲中風險翻嚟咧，就你唔好家居檢疫啦，就去酒店檢疫。我相信個涉及嘅人數唔會太多啊，因為中風險地區喺內地咧，咁佢對於出境咧都有嚴格嘅限制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係中風險地區入境香港咧，就嗰、那個進行酒店嘅指定檢疫咧，咁呢個只係配合翻內地嗰個嘅安排。 除咗話酒店檢疫之外咧，佢哋而家嚟之前都唔使做病毒檢測噶嘛？呢、這、一個又使唔使諗咧？呢、這個又 嗱，佢而家咧就有個72小時陰性檢測嘅要求嘅。咁72小時咧就呢、這個你睇翻而家 Delta 變種病毒嘅形勢下面咧係過時噶啦。咁、內地咧就佢自從有咗呢、這個南京機場相關群組啊，咁大部分地方咧就都已經收緊咗好多，咁你就睇到澳門、珠海就收緊咗12小時啦。咁、有好多其他嘅省份咧就24小時啦，有部分就48小時啦。咁所以72小時陰性檢測咧就參加回港，而呢個我覺得要收緊啦。咁你最好咧就收緊去到24小時啦。如果你做唔到24，都應該48咯。 Okay. 澳門其實佢哋喺七月尾咧，其實都跟翻內地咧收緊咗48嘅，咁所以你話香港我哋對於回港而陰性檢測期限嗰個要求咧，就如果你同翻喺當地咧，佢落實個措施24或者48小時咧，就大家一致化咗，佢會安全啲 咯。另外頭先講到話澳門啦，澳門一家四口嘅。那個案咧，其中12歲女童咧，佢就話佢七月嗰陣咧就去過西安嗰度做個舞蹈交流團嘅。其實佢同房咧有一個13歲嘅女仔咧，喺星期一啊，今個禮拜嘅星期一啦，8月2號咧，係經咧回港二咧係嚟咗香港嘅。咁暫時就話佢嗰個病毒檢測係陰性啦。你自己睇呢一個都會唔會係一個可能流入咗社區有風險嘅地方咧嘅位咧？ 嗱，呢個當然一個風險位啦。咁但係你睇翻嗰個女童咧，咁佢病發就7月22日啦。咁佢喺澳門而家嗰個狀況咧，就已經冇病徵，同埋個病毒量咧都已經係走緊下坡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佢比較高傳染嘅嗰個時間啊，即係澳門嗰位女仔咧，就已經過咗噶啦。咁如果你話香港呢個同佢同房嘅兒童咧，佢本身係受到感染嘅話咧，咁你計翻個潛伏期咧，就佢最後暴露咧，就你當係7月24日咁啊，咁到而家咧已經係過即係超過咗10日噶啦，咁所以咧佢因為嗰個接觸而受到感染咧，就現階段嚟睇咧就未可以排除，咁但係個風險咧就唔算係太過高噶啦，咁所以就。香港再一次幸運啦。咁如果你話呢、這個咁密接觸者佢係受到感染，咁而你翻咗嚟香港入到社區咧，咁我哋就會受牽連又一次走漏喺社區裏面咧，就隨時有 Delta 變種病毒咧就爆發咯。咁所以就住今次嗰個事件咧，其實都喺幾方面都政府真係要諗下咧，就點樣去叫處理翻呢啲流動。 但呢个翻翻转头就系回港二咯，嗰个问题嘛，回港二就因为就免咗嗰啲检疫嗰样嘢啊嘛，咁就自然就可能多咗一啲相对嘅漏洞出现，系咪咧？ 嗱，呢个唔系话净系回港二嗰个问题嘅，即而系咧你就有呢啲相关喺内地就有群组有一啲关联个案啦，咁香港同内地嗰个沟通啊。咁同埋當內地咧就住出現咗呢啲群組個案嘅時候咧，咁佢相應咧就有一啲措施啦，就譬如喺機場咧佢係收緊咗咁噶。咁香港同內地嗰個溝通，我覺得要更加緊密啦。咁同埋如果內地佢喺檢疫酒店、喺機場就喺出入境各方面有啲新措施咁啦，咁其實香港好值得去到參考。咁如果你香港唔係跟住去到同步咧，有一啲相關嘅收緊啦，咁呢啲個案咧就會走漏，有機會到社區。唔係淨係以回港二嗰個問題嘅，淨係回港二嗰個咧處理唔得到曬嘅。 點睇啊？而家內地唔同地方都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出現，你自己點睇佢哋而家控疫嗰個嘅狀態咧？啲措施同埋成個疫情如何咧？ 其實你嗰個清零咧係一個過渡性嘅安排，咁呢個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咁你就算係做到好完善、好嚴格咁啊，咁內地同澳門咧就全世界嚟講咧，如果係呢個清零路線咧係做得最好噶啦。咁喺咁樣嘅安排下面咧，就內地同埋澳門咧都間中有呢啲個案入侵到同埋有群組啊。咁所以中長遠之計咧，咁其實就你都要全民盡早咧完成嗰個疫苗接種咯。咁香港都係應該要咁樣咯。只不過喺過渡期間咧，就有呢啲未到位啊、漏洞嘅地方啊，要盡快修補咯。 澳門嗰個嘅風險方面咧，而家見到佢哋因應疫情有好多唔同措施做咗，你又點睇咧？最後一分鐘到。 澳門其實佢今次反應咧都係相當之快嘅，咁佢當然就喺第一日嘅時間咧，就因為個電腦軟件系統啦，咁呢個可以話非戰之罪啦，亦都唔係話佢哋之前預演啊各方面部署可以完全處理得到咯。咁我相信澳門佢哋有決心同埋嗰個應變嘅安排咧，應該喺短時間之內咧都可以控制到個疫情嘅。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嚟啊，讲到有关于内地啦、澳门啦，同埋本地而家都担心啊，可能有一啲嘅风险，因为咧有一个同澳门呢个一家四口嘅个案嗰个嘅女童咧嘅曾经同过房咧，七月嘅时候去交流团嘅时候，咁佢呢一个女童咧又嚟香港喺今个礼拜，咁而家暂时话佢嗰个检测咧都系阴性嘅。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疫情嘅情况，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水埗和尖沙咀两个受限区域今早分别完成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佩戴手环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深水埗大埔道136至154号东卢大楼 A 座上周大约6:45完成强检，截至凌晨1点，大约60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至于尖沙咀金巴利道39号低洛文拿公馆，上周大约6:30完成强检，截至凌晨零时，大约130名人士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香港单车队领队陈国基话，港队代表李慧思在海林赛首圈未能直接晋级，但其后在复活赛小组首名出线，已经达到晋级目标。陈国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赛始终有变数，李慧思在海林赛复活赛晋级已经表现出实力。 他又說去年在疫情影響下沒有什麼比賽進行，很多對手在這個時候才碰面，對手都比想像中強。對於半準決賽、準決賽和決賽今日內進行，陳國基相信李慧思絕對應付得到，因為訓練時已經模擬情況，每場比賽相隔多少時間進行亦都有心理準備。美國國防部表示，國務院批出向台灣出售自行榴彈炮系統的潛在合約，總值達$75,000,000。國防部說，銷售組合包括榴彈炮、用於彈藥配件訓練和地面站的精準導向套裝，以及為台灣升級上一代的榴彈炮。報道指，雖然國務院作出批准，但不代表有合約已經簽署，或者相關談判已經有結論。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飛今年5月曾經回應有關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消息，譚克飛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對台售武和與台灣發展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繫。英國超過九成人擁有新冠病毒抗體，截至上個月18號的一個星期內，英國國家統計局檢測的成年人中，大約九成三人因為接種疫苗或曾經感染病毒而擁有新冠病毒抗體，略高於對上兩星期的九成二。統計顯示，在英格蘭地區，九成四人擁有抗體，威爾士地區有九成三人，北愛爾蘭有九成一人，而蘇格蘭地區擁有抗體的人就從之前的八成九上升到九成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1点，跌104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9点，跌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蚊，跌个八；阿里巴巴195.2，升2.9；友邦保险92.3，跌3毫。网易136.4跌7.2，盈富基金26.84跌1毫，中国平安68.7升1毫，美团211.6跌2蚊，比亚迪股份274.8跌5.8，中芯国际27.1升2.5，快手99.95跌5.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17，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4，人民幣6.466，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3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8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6,7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2美元，卖出1,81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石硖尾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嘅左一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就系、是、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之间嘅一段石硖尾街左一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咁较早前咧，两单嘅坏车都已经系拖走咗啦，包括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大埔道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跟住大埔道嗰段咧比较多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至到龙盘苑嗰段咧，仲系比较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亦都多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呢个支道就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嗰段呢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翠塘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呢都仲系比较繁忙啦，车龙去到御龙山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康 Sir 一直对嘉朗都好有信心， 嘉朗我非常之睇好嘅，同埋系对佢嘅评价都好高嘅、 嗯， 我就形容佢系技术全面，进攻防守。抢攻每一个环节，佢都系做得好嘅。呢几年嚟嘅时候，嘉朗系比较其实你睇佢文文静静啦，平时，但系其实佢打起比赛嚟都几火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1年8月5日，43岁地盘工人初步确诊。怀疑属复阳个案， 政府暂停广东省以外地区透过回港易返港免检疫安排。 港大禁止所有上月7日参与学生会评议会会议学生进入校园。 澳门全民检测首日，大批市民排队，健康码难登入。何一成致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政府又讲到，除了广东省之外，其他内地地区返香港的香港居民今日起暂时都不能够以回港易嗰个计划是返嚟香港而获得豁免检疫啦。咁呢个就是继前日之前呢喺澳门暂停咗澳门嘅回港易计划之后啦，昨日又讲到就话广东省以外嘅内地地区都唔可以再有呢个回港易计划啦。继续请一位嘉宾呢同我呢一齐倾线，有失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呢、這个系咪正正就系你本身提嗰个嘅建议嚟噶？回港易呢度， 我琴日就都有传媒揾我，咁啊接受咗电台访问咧，我就觉得咧，其实而家内地嘅疫情爆发，如果我哋又话系完全同外国嗰啲唔同，咁啊分开处理咧，其实无论点睇咧，都系即系令人质疑嘅。 嗯。 咁所以我琴日都會話，即係全國嚟講回港易應該暫停。咁暫停嘅意思呢，就係等於其他翻嚟嘅地方 你咪要14日隔离咯，不过就可以家居嘅，就唔需要一定要住酒店。 嗯， 咁啊，广东省咧，我就觉得第一佢接种率非常之高，第二佢冇乜区系爆发，同埋佢爆发咗咧，佢小区处理咧系唔系都已经攞走咗嘅咧？ 嗯， 咁啊，广东省大致上都仲可以继续回港，而咁政府基本上都系咁讲啦。 嗯， 咁所以我系非常之欢迎。不过咧，我想要求嘅嘢咧，政府有未做到全部都是、 啊、 第一那个中风险区回来和全国其他广东省以外的地方呢是同一处理方法，即是说14日家居隔离、 嗯、 我就觉得有些问题了。那五大城市是重灾区，广东省以外的其他地方不是那么严重，那五个城市应该等同外国任何的中风险区都是应该回来住检疫酒店的、 嗯、 不应该是家居的、 嗯、 因为家居无论如何都是松懈过一个检疫酒店的。 嗯，应该索性全部都去了检疫酒店吗？你觉得 我那不需要，不需要、 嗯、 因为基本上现在内地是有五个城市是叫做中风险居民，我跟回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全世界你中风险居来到都是14日 OK、 嗯、 那来到都是14日的时候呢，那你就大致上是一视同仁、 嗯、 只不过内地其他的城市它未去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就取消回港，而就行了个中间落墨的的方法呢，就是14日家居隔离。咁广东省呢、嗯、暂时呢就唔需要，即係我认为应该分三种，佢哋而家纯粹就分咗两种嘅啫。 ok。 咁广东省以外嘅分别呢，就个14日住酒店呢地家居。咁不过呢仲有一样嘢佢又冇解释清楚嘅。就係我哋而家有好多商务嘅细胞，即係话呢有好多申请咗商务豁免呢，係可以同内地呢完全呢就返到嚟唔使隔离嘅咧，我觉得呢个商务细胞喺广东省以外咧，其实都系应该暂停，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点样令人说服啫？点解我去做生意，我就可以唔使翻嚟隔离？咁、 嗯、 但系即系普通人、普通港人就要咧。咁、 嗯嗯、 所以我觉得咧，佢系漏咗提呢个商务细胞，广东省以外咧都系需要家居、隔離14日，不過我相信他應該都會想到這一點，可能都會這一兩天都會公布的。還有一件事呢，就給了一個很頭痛的問題給政府了。現在呢政府就說內地回來取消了回港宴，就一定要14日隔離嘛、 嗯、 是不是？那為什麼我們外國的中風險區打完針回來可以驗了抗體变咗系七日咧，咁样样， 嗯， 系咪？咁所以呢个就一个问题啦。咁所以连带而家， 即系你觉得唔一致？你觉得系嘛？ 梗系唔一致啦、嗯。如果你内地个个翻到嚟都系十四日嘅，啊，咁如果佢亦都冇提你有冇打针啊、验抗体嘅话，咁、 嗯、 你外国翻嚟就无论点啊，你都冇理由减到七日啦。啊，咁所以呢样嘢咧，佢就要检讨啦。如果唔系咧，就之前做嘅嘢同今日做嘅嘢，同样大家都系中风险区嘅处理手法唔同、 嗯。 所以我都系坚持咧，其实处理我海外翻嚟嘅人咧，廿、 嗯、 一日就系我哋而家基本上即系最高嘅层次咧，一系就唔俾翻啦。跟住有好多系十四日噶啦。咁、 嗯、 其实你廿一减到十四咧。我觉得始终如果佢要同打针挂钩，就一定要验抗体。点解咁讲呢？而家系好明显，有人打咗针冇抗体。 嗯， 亦都最麻烦嘅咧，就系呢个内地做咗个好大嘅巨型嘅调查，就话打咗科兴疫苗嘅人，六个月之后咧，剩翻三分一嘅人仲有抗体，有足够嘅抗体嘅。 嗯， 咁即系话咧，你如果话打针，就可以唔驗抗體，呢、這個我死都唔制㗎喇，因為好多人打咗針冇抗體嘛。咁、如果你話打咗針驗抗體就可以減嘅話呢 ,ok, 咁都應該係減到14日。我同任何專家傾呢， 似乎而家呢只咁嘅 Delta 又变变种变完又变变完又变咧，七日系冇法子确保验得出嘅。 OK， 嗯， 无论点都要十四，所以我就觉得咧，佢所有啲嘢都系应该最基本上以十四为基础。 嗯， 咁你唯一就系分开就系家居同埋。這個、酒店 系，但系而家你点睇啊？两地嗰个通关可能性，因为之前就通常就睇香港嗰、那个个案啦，确诊个案发展成点啦。而家香港暂时就缓和一啲，反而内地就有疫情啦。通关个可能性系咪又远啲咧？ 你呢个问题问得好，我哋有事嘅时候内地冇事，佢唔制；等到我哋清零，内地有事咧，我哋又唔制。咁简单啲嚟讲，永远都唔会清零噶嘛。咁所以全世界其实大家都睇住一样嘢，就系、是。那个接种率，当你两个地方接种率是打完两剂之后，同埋呢仲要是有效的，即是不是说打完两剂隔了九个月一年抗体都没晒、 嗯嗯、 即是当你接种率打完两剂去到袁国勇说九成啊，咁有啲我认识啲朋友都说哇你又都转咗，以前是七成，而家八成又九成，而家普遍都似乎觉得八成零呢，打完两剂八成零是可以 OK 的，可以互通的。 嗯。 但是今天我又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你打完八成，那么几耐之前打呢， 嗯，是不是有抗体呢，同埋打完。 如果科兴是六个月之后得三分一有抗体、嗯、那就要打第三针，所以而家最成女的热论最紧要的那个呢、 嗯、 就是第三针到底打不打，比不比打。 嗯。 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呢，其实科兴那个抗体是低的。但竟然科兴打完第三次呢，那个抗体都升到一个非常之高的水平，同埋好似伏必泰打两针呢差唔多咁上下水平嘅。咁、 嗯嗯、 所以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嘅就係我哋香港都有好多人一半人打咗科兴啦。咁、 okay, 好、嗯、多係咪应该都要諗下第三针几时打，有冇得打，佢哋决定未呢咁。 Okay. 这件事是很关键的，不是纯粹是看全民的接种率，还要看埋其实他接种的时间啊，同埋是不是有足够的抗体。如果去到这样呢，我就觉得通关真的没事。 嗯，好，唔该晒田北辰同你谈到这里。田北辰就是实政原卓的立法会议员。讲到有关于即系政府啦，寻日就话即系暂停广东省以外嘅地区咧回港二嘅安排，佢亦都讲到通关方面咧都要谂下，即系打针除咗整体接种率方面之外咧，打针嗰个嘅时间啊等等咧，呢啲都要考虑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彼岸花盛开之岛，想写嘅系。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反思。 作者李勤峰认为，几千年来透过男人的视野，男人的文字书写的所谓历史，其实都是经过男性视点解释的东西。即使是性别较平等的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思维、逻辑、科学乃至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都是男人建构出来的。于是他思考，有没有可能跳脱历史脉络，幻想出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由女性的逻辑，由女性思想的世界。乌托邦是西洋的概念，如果以中国的概念来讲，就是桃花源。因此他构思有没有可能在日本幻想出一个桃花源。他读了琉球的神话，神话之中有一个位于海洋彼端的神仙居住的乐园。他将这个神话引用到小说之中。乌托邦是人类幻想出来，不可能存在的。对于某些人来讲，乌托邦可能是理想，但是对于另外某些人来讲，不见得是理想。书名《彼岸花盛开之岛》，彼岸花是植物石蒜的别名，它可以作为麻醉剂，亦都可以在加工之后变成毒品，因此是双重隐喻。同样的道理，这座岛屿有光明面，亦都有佢嘅阴暗面，将男性排除喺宗教、政治体制呢一点就系阴暗面。佢话历史唔可能完美，人类所建构出嘅社会制度亦都唔可能完美，包括我哋而家生活喺呢个世界上，都不断咁样寻求改善或者变革嘅契机。呢座岛屿亦都会喺变革嘅路上，虽然而家并唔系咁完美。 呢部小说嘅结局系光明啊，亦或系灰暗咧？李琴峰话：由读者自由想象呢座岛未来会系点样样啦。李琴峰嘅所有小说其实都贯穿住逃离嘅主题。彼岸花盛开之岛系幻想可以逃往一个不太完美嘅理想之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彼岸花盛开之岛》日文版，作者李琴峰，由文艺春秋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咧，都推出咗好一段时间啦，咁就俾啲市民咧系记录唔同嘅去咗唔同地方嘅方便佢哋记录啦。譬如去到一啲餐厅啊、一啲公共设施啊、一啲体育馆等等咧，都可以用到啊。见到咧最新咧资讯科技总监啦，亦都系同大学咧系话有一啲嘅合作，喺安心出行嗰度加咗一啲新功能嘅。呢、這个咧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负责是产业发展的黄景文，早晨。 早晨啊，周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黄景文，讲下先最新话新版本啦，应该咁讲。呢、這个新版本嘅安心出行加入咗新功能，系有啲咩特别啊？呢、這个 好啊，我哋叫呢个做 2.1 版本啦。其实加入咗几项新功能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同浸会大学合作，由佢哋研发嘅动态自动离开的士功能。咁我简单介绍一下。咁依家市民搭的士咧，就可以用安心出行啦，记录的士嘅车牌同埋上车嘅时间。咁而家落车嗰阵咧，其实系要市民自己揿离开嗰个掣啦，或者喺佢指定嘅时间，例如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之后咧，就 app 自动帮佢 check out 咁样嘅。而新版本咧，就会喺用户输入咗个车牌号码之后咧，就运用浸会大学研发嗰个人工智能，去 check 住用户喐动嗰个情况，去判断佢究竟系坐喺个车上面喐紧啦，定系真系喺度行紧。咁当个乘客落咗车之后咧，那个程式就会感应到用户喐动嘅情况变咗，从而去决定佢系已经离开咗个车，帮佢自动 check out 同埋记录个落车嘅时间嘅。咁呢个功能咧，其实市民可以自己决定系咪启用呢个功能嘅。 但系因为系咪个技术先听到就系佢系会凭你嗰个人喐嘅动态啦， 冇错冇错， 去决定，所以就唔系话譬如一啲静态，譬如我离开一个场所就唔能够帮我做一个自动离开嘅功能啦。而家呢个功能系新功能系冇呢一样嘢嘅。系嘛？净系的士嘅啫。 系啊，冇错冇错。因为嗱，呢个技术主要系从嗰个乘客喐动嗰个幅度咧，佢幅度或速度啦，判断究竟佢系坐喺个车度喐紧啦，定系喺度行紧啊。咁变咗喺的士嘅场景咧就好容易啦，因为喺的士我哋净系喺度坐啦，就唔会喐嘅。咁但系譬如喺餐厅，甚至喺地铁或者喺巴士入边咧，其实啲嗰个用户其实系有机会喐动，譬如行咗个隔离位啊，由上层上咗落层，咁可能咧就令到个 app 咧或者个技术咧误会咗佢真系已经落咗车度行紧，咁影响成个技术可行性。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就喺的士度试用咗先。咁你睇一个嗰个成效咧，又再同大学嗰度倾下，可唔可以继续去优化个 app 啦，或者个 AI 个技术啦，去判断到喺其他场所咧，佢都分得到出嚟。咁呢个要跟大学继续倾嘅呢个。 但系讲到人工智能去判断佢离开嘅时间咧，有冇可能系有啲误差或者准确度不足嘅情况咧？可能会唔会系出现呢啲咁嘅情况？ 逢真新技術都難免會有嘅，咁但喺的士嚟講咧，嗰個比率已經係最高噶啦。咁我哋都曾經試咗幾個月噶啦，咁又同啲同事反覆去試過啦，其實都有九成嘅，大約九成嗰個成功率嘅。咁其實都係唔錯嘅。咁同埋我哋都有個保底方法嘅，譬如話佢如果真係落個車都 detect 唔到咧，咁其實個 app 咧，譬如喺一個鐘頭之內咧。咁其實都會幫佢自動離開嘅，因為正常車程都唔會太耐嘅嘛。 即係搭的士先會咁樣嘅啫，一個鐘頭之內自動離開呢、這個。 係啦，係啦。 咁小巴方面得唔得？因為小巴而家佢都會自動偵測你上咗車，跟住又當下入咗安心出行嘅。咁落車又會唔會可以自動離開有個咁嘅功能咧？ 小巴我覺得個技術又唔同啦，佢係主要探測藍牙信號啦，嗰、那個就我哋同香港大學喺度研究緊嘅，因為嗰個就比較複雜啲，嗰、那個就要個 app 咧不斷喺個背景嗰度咧去偵測嗰啲藍牙信號啊，咁所以個用電係比較大啦。而我哋發覺喺測試嗰陣時咧，我哋試過係有啲電話咧，其實嗰個因為保護電池方面咧，會唔俾個 app 咧喺背景長時間咁嚟運行去 detect 個藍牙信號，咁變咗喺個準確性啊或者穩定性咧係都有少少問題。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同香港大學研究緊啦，呢個就另一個大學團隊做緊啦，咁啊研究緊去改個技術方案。 咁睇一個測試結果點樣，然後我哋先再考慮點樣推出咯。 嗯，嗱，講到係的士話有呢個自動離開嘅功能咧，因為有一個情況就係譬如啲乘客可能搭緊車又塞車嘅時候，咁車可能停咗噶嘛。咁點判斷嗰個人係仲喺個車上面，定係真係落咗車，定係喺車上面塞緊車咁？咁啊點樣計咧？個 AI 計唔計到咧？呢個？ 佢都會計到㗎，那個 AI 其實就係預計埋啲咁嘅情況，因為其實塞車其實內耐唔耐都會喐少少嘅，咁所以嗰個所謂嘅喐動個所謂個 pattern 咧，其實係都會唔同嘅，同你完全擺喺度或者同你行緊嗰個幅度係唔同，所以嗰個 AI 就係話邊啲嘅幅度或者速度嗰、那個 pattern 咧係似行緊嘅，然後先決定佢係咪真係行緊個狀態咯。咁所以就唔係淨係話佢喐或者停咧，就即刻判斷佢其實係咪落咗車咯。 嗯， 所以其實呢個咁嘅判斷嘅方法咧，其實就由浸大嘅研究啦。其實呢個方法其實佢都喺啲國際嗰啲獎度咧係攞獎嘅，即係其實都係備受國際認同嘅呢個智能嘅方法。 嗯，除咗講到話喺的士有個自動落車功能，我見到係話新版本仲有其他嘢，係咪話有個電子針卡個展示方面都可以講下呢個？ 冇錯冇錯，其實我哋都做啲版面上嘅改動咧，希望市民用起上嚟會更加方便嘅。例如依家版本咧，市民如果用展示針卡咧，就要去翻主頁，掃到最右邊嗰格，見到個按鈕，然後先撳入去。個比較轉接嘅，咁新版本咧，我哋直情喺個程式嘅主頁咧，同埋 scan 咗場所 QR code 綠色嗰個版面咧，我哋特登加咗個電子針卡嘅掣，咁市民嗰陣時一撳嗰掣咧，就即刻可以顯示翻自己嘅電子針卡啦。變咗佢掃完 QR code 之後咧，就唔使撳好多掣啊，或者轉好多下咧，又先掃咗個電子針卡出嚟咯，咁就會直接好多啦。咁另外一個比較重要改動咧，就係依家用户一定要 scan 針卡上面嘅 QR code。又先可以將呢啲數據儲喺個 app 入面嘅，咁我哋聽咗意見啦，有啲用户就話啊，我紙本金針卡啦，影咗張相之後咧，咁佢擺埋咗啦，都唔知擺咗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因應啲意見咧，咁喺新版本就加咗一個匯入 QR code 圖像功能，咁即係話同用户除咗可以 scan QR code 之外咧，佢亦都可以將一早儲存喺佢手機相簿入邊嗰啲 QR code 嗰個檔案咧，其實直接匯入咗 app。咁你一回咗 app 咧，就可以即刻儲存咗喺安心出行裏面，變咗提供多個途徑咧，俾用户選擇咯。 即係冇咁易唔見咗，直接喺個 app 嗰度可以揾得翻咁樣。 即係你唔使靠個紙本啦，唔使靠 hard copy 啦。如果你一早儲低個 image 嘅話，做咗個 scan cap 咗個 screen 啊，或者影咗張相喺個相簿入邊咧，其實你可以直接回入，即係 import 張相入去個 app 入邊。 嗯， 咁就唔使一定要用相機再 scan 一次。 安心出行剛才都講到有啲新功能啦，咁但係講到尾安心出行其中一個最大的目的就係話啊，如果有確診者去咗某啲地方，咁你又去過嘅話，你又即根據記錄，你可以自己發現到啦。咁其實而家有幾多確診者係透過呢個安心出行係發現到嘅咧？ 其實嗱，依家我哋如果收到啲通知咧，其實確診者就會可以去一啲檢測中心啦，做免費檢測嘅。咁其實從啲檢測中心做完檢測，再發個確診者咧，其實有三個確診者，我哋都係咁樣發覺到出嚟嘅。咁當然去檢測咧，其實就有60,000+人都去咗檢測噶啦，其實已經。所以其實都好多人係收到呢個通知咧，就要去檢測。咁係啦。 三個人算唔算多啊？你話三個人發現到？ 咁其實呢樣嘢就越少越好啦。其實我哋揾到一個都好重要啦，因為一個其實如果喺社區傳播咧，其實可以即係感染到好多人噶嘛。咁、 okay. 如果我哋能夠揾到一個，依家揾到三個，其實都係幫到成件事咯。 好，唔該曬黃景文，同你傾到呢度。黃景文就係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嚟嘅。